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西二环广安门桥至阜成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小心驾驶。 傍晚17:02，欢迎各位光临974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泽环。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带来了非常嗨的电音专场，今天会相对安静很多。今天可以听到广东话歌曲，可以听到普通话歌曲。两位嘉宾呢，他们是很好的朋友，他们呢都很年轻。一位叫做西西，一位叫做何景欣。不管他们二位你是否熟悉，今天通过节目当中听到他们的现场演唱，如果可以圈粉的话，记得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哟。收听方式当然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看方式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首先17:03，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的嘉宾。 我一天一个时间只等一件事，我呼吸的空气都那样新鲜，遇见你我无心将我放在梦里面，在一刹那之间便灰烟。我一天一个时间只等一件事，梦见了最后你痴是在意情绪，纵使发滚扩大猛烈，但不久过后也会收住。 我一天一个时间只等一件事儿，那就是 我们走进那片神秘的小树林，玫瑰花与抒情诗，藤蔓与我就像是我们约定去往神秘的小树林。呼呼呀怎样，呼呼你别怕。 走在树林里的我们开心地哼起歌，满目的绿色，满目的阳光。 想着阳光勇敢走下去， 有多久没有任由自己迷失在大自然当中了。你看，前方有一个少年，躺在湖边的草坪上，抬头看着蓝天，哼起了一段熟悉的旋律。 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惊鸿一般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 九七四 Love Show， 西西说，今晚是我们离开城市的第一天。 我们在天地间自由呼吸，就明白了生命意义。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幅画，画的名字叫做家。曾知错把离开当作出发，付出了多少代价。 既然离开了城市，离开了我们熟悉的一切，那么接下来就忘记所有我们已知的，跟随何景欣去寻找安放自己的地方吧。 我走过很多地方，看过很多景象，我只是想找 连自己听完都觉得非常小清新的一个片花。是的，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作品呢，风格其实挺小清新的。首先今天带来的第一首作品呢，欢迎何锦欣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作品，其实歌名挺美好的，我一天一个时间只等一件事儿，你会干什么呢？欢迎何锦欣，听一听他怎么说。 纵使翻滚扩大猛烈，但不 生确实太容易，一首歌足以。 好好听。大家如果光听的话，你没有看视频，你会没法抓到那个美好的那个画面。刚才为我们演唱的是今天的嘉宾何景欣，欢迎景欣。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景欣。 很漂亮的一位少女哈，坐在旁边的还有一位少年，听歌的时候一直在点头，然后露出微笑。你是谁 ？Who are you？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西。 哎，两位呢都很年轻。今天见到西西第一面的时候，西西跟我说，我只是显得比较成熟，显得比较老。哦，我心想那应该是80后吧，结果一说95年的 ，OK。然后呢，景欣是94年的。 对 啊，是的，就这么暴露了我的年龄 啊！94年的都觉得不应该暴露吗？ 还可以，还可以。 妈呀！总之都非常年轻，然后两位都是原创音乐人 啊，是的， 嗯。 然后两位又都是私下关系非常好的朋友， 对、 嗯、对，因为我们都是老乡， 嗯， 对，首先我们是老乡，然后是来北京，有很多一样的生活经历吧，都是在北京上的大学，嗯、然后也在做这个现场演出。 嗯， 对， 说到老乡，那刚才我们听到第一首作品，大家已经听到了广东话歌曲。我一天一个时间， 只等一件事，只等一件事， 教一下大家。 好，我一天， 我一天 一个时间， 一个啊，好。 我觉得他在教的时候还是按着歌的旋律在走。 对 对对，忍不住唱出来。 对对， 但是是很美好的一首作品。我一天一个时间，只等一件事儿。以前吧，总觉得一天要做好多好多的事情， 嗯， 然后你太忙的时候，突然间呢就很希望有一天真的什么事都不要做，或者说一天真的只做一件事儿，比如说躺在床上从早到晚都在看电影，就其实很美好的一件事儿。 嗯， 你当时怎么想到写这样的一首作品？ 嗯，当时也是自己在家里吧，然后嗯想到一些就是一些很开心的事情，然后可能是一些小幸福、小美好、小确幸这样的东西，然后就是也是觉得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大家的生活啊都是马不停蹄的，然后我就想嗯，如果时间慢下来，然后我一天只等一件事或者只做一件事，然后慢慢的去品尝这个味道，慢慢去做这一件事，其实是一种特别好的体验，然后特别舒服的感觉。 但是你想归想，作为一个年轻人，这么年轻的一个年轻人哈、啊，就想让自己放慢也是挺难的一件事儿吧？你是一个慢节奏的人， 啊、 还是你是？ 其实我应该是属于比较慢热型的。 哦、 但是还是分时候啦，就是不会一直快或者一直慢，都是看时候。 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节目2个小时，你觉得你开始数的时候大概是1小时59分59秒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 我觉得就是这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快的时候吧。 哎，看我们今天的状态哈、 嗯， 这是一个慢节奏的方式。我是我们今天开场的第一首作品，我一天一个时间只等一件事儿。第二首作品呢，当然就来自于西西了。 嗯， 西西的这首作品呢，其实光听名字也像是慢节奏的一种状态，叫做园丁民谣。你是有做过园丁吗？ 没有做过园丁，但就是这首歌其实是想写一种像园丁那样的状态，种种花呀，然后浇浇花，种种树，这样的一个很悠闲的生活状态， 很符合周日的这样的一个气氛。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直播间当中的画面非常的清新，非常的美好，非常的少年哟。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西西，感受一下做一天园丁生活的日子。园丁民谣，欢迎西西。 Hello. 在这样的一个夏天，然后又是周末，我觉得一到夏天周末的时候，大家都会变得特别的懒，感觉一天怎么睡都睡不醒这样的一个样子，然后再听这样的一种慢慢的调调，这样暖暖的歌曲，就会感觉非常的舒服。这首园丁民谣也是之前的一首挺老的作品了。 对，在其实也不老，因为我也挺小的嘛。 好了好了，是2016年，两年前的作品， 16年的一首歌。啊、嗯，对对对。 然后当时是怎么想到这样段旋律的？ 其实是有我这个人还挺喜欢那种乡间生活，然后比较、怎么说呢，就是跟也不是说排斥现代的东西哈， 嗯、 就是想过得更原始一点， 嗯， 就是回到老家的时候，在村子里啊，躺在一个麦田的那种感觉的那样的一块空地上，然后突然哎就来了这么一段旋律了。 但是其实今天大家看一下视频直播的话，你会发现他西西穿的衣服挺英伦时尚的那种感觉的 ，vintage 是吧？ 对，跟你刚才所说的那种向往的田园生活好像不太搭。 那就看看这个节目，看看主持人能不能把我这一面发掘出来。 内心深处是一个向往田园生活的人。然后在上节目之前呢，他们俩也是说，其实不光音乐风格相像，其实两个人的性格也是挺相像的，是吗？你们两位 像吗？ 我觉得可能我们表面上看起来， 景欣刚才有一种嫌弃的表情看着你。 没有没有，只是我觉得他可能会比我更加开朗一点吧，会吗？ 是吗？ 两位陌生的朋友今天第一次见面哈。 嗯，对，多多指教。 哎，但讲真，你们第一次认识彼此是在什么时候？ 我记得是在15年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场地演出，第一次碰在一块儿。 15年的时候， 对， 嗯，然后当时是谁的专场吗？还是两个人都有表演？ 是个拼盘演出吧， 啊， 就是主办方刚好就把我们叫在一起，然后就。好像是之前在他的一些网络的主页上有关注他， 哦， 然后就哎，终于见到了，就打了个招呼，就知道是老乡。 西西，这段对话真的很伤人， 是吗？ 你说15年的时候在一个演出当中，然后见到了他，他完全没有任何的印象，然后你又说你在网页上去 follow 到他，然后他就觉得嗯，好吧。所以景欣呢，你第一次关注到西西是？ 没有，其实他就是最开始我们有在。在网络上，他有听我作品，然后他也就他告诉我他是 老乡，然后我也去听了他的作品，然后就感觉是那种特别宁静然后而美好的那种，然后那时候会有一点印象，但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三次元的人，所以就2015年然后一起演出了之后，然后就是印象会比较深刻一些。 比较宁静美好，但其实很多人听景欣的作品的话，比如说之前可能大家听过的像雾中风景啊，包括第一首作品向光性，很多人也会觉得景欣作品也是那种宁静美好的感觉，你自己认可吗？ 我认可呀，因为我觉得确实比较静吧，像我一些早期的一些作品，就是我作品可能都是跟我的人的性格啊或者什么的有关系，所以我最初我人可能就是比较内敛一点的，所以我写的歌也会稍微的比较就是安静一点，都会有关系。 这一块呢是我们一起来回顾了一下两个人刚开始彼此有印象的那个阶段，然后大家就会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和自己的好朋友，然后你去回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大概是什么场景，然后对彼此的印象可能细想也想不太出来，记得不太清楚了，但不知道怎么的意思，后来关系就越走越近。所以说到留这个概念啊，就有的时候一些东西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它不一定有这些明确的一个画面，但是它这个留的东西在的话，你每次想到你会觉得很舒服很温馨，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在了。接下来给大家带来这首作品呢，就是何景欣的留。这首作品是什么时候的作品 啊？这是我在大二的时候写的一首歌，大概是2014年吧，然后那时候是一个夏天初夏的时候，然后在我们校园里面，在小操场的外面开满了蔷薇花，然后特别特别漂亮，特别美，然后我还在上面拍了一些照片什么的，然后当时呢就有一次傍晚的时候吧，吹着微风，然后觉得这一切真的是太美好了。然后有些人他可能遇到美好的东西他会把它拍下来，然后像我也有拍照，但我觉得还不够，所以我想要写一首歌，想要把那一份美好留下来， 哇， 然后所以就有了这一首歌留。 好，此刻听景欣唱这首作品的时候，大家也是开车在路上哈，如果恰巧能够看到路边有盛开的鲜花的话，应该就是他当时写这首歌时所遇到的那份美好。来，欢迎何景欣，跟他一起留住夏天的美好。 说听这首作品很有校园民谣的那种状态，仿佛能够感受到那个，特别是哒啦哒啦的那段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有夏天那种蝉鸣声啊，包括比如说正好赶上毕业季的时候，然后有朋友在后面拍照啊、留影啊、互相告别，在这首作品当中都可以找到相对应的那些画面感。 嗯，是的。 哎，说到这首校园民谣，你们的作品大多是属于校园民谣的那种状态吗？ 你先说吧。 啊，我是在校园期间创作的，比较偏向校园民谣。 嗯， 但是我已经大学毕业两年了，所以我在毕业后写的一些歌曲，我觉得会没有之前的那么的，校园民谣，就可能会更偏向于城市民谣或者是流行民谣一点。 差别点在哪儿呢？ 嗯， 以前会更简单。 对，以前会更有一种简单的小美好。 嗯 嗯，然后现在可能会就是有一些比较 都市的调调。 对对对对对，然后会有一可能起伏也会更大一些。 嗯， 就是没有以前那么的平静吧。平静 编配也会更丰富一些哈。 啊，对，都会有。 西西呢？ 我觉得我好像一直写的都是不太像校园民谣，又不太像都市民谣，可能更多的像是一种乡村的东西。 嗯， 对，就是好像远离这个城市，然后回到一种田园生活里头， 但又不是那种美式乡村 啊。其实有的歌是带有一点点那个味道。对对对， 哎，好。现在呢，刚才我们也说到正值赶上这个毕业季哈，如果提到毕业的话，你们会想到哪一首关于毕业时候想要听想要唱的作品？ 嗯，毕业。 对，关于毕业，比如说有些朋友可能会想到《匆匆那年》，有朋友会想《致青春》。你们如果想到毕业的话，会想到大概什么样的旋律？我看来这就是已经过去了很久，完全没有任何的对应，是吗？ 这个，你有什么？ 我会想到一些，比如说《同桌的你》啊，《青春纪念册》啊，《那些花儿》，就这种，也是比较校园民谣的吧？ 啊，嗯。西西呢？ 我觉得可能我想到的，可能这首歌的歌词内容跟毕业没有多少多大的关系，但是可能那个旋律特别伤感，特别适合这个氛围。 嗯， 比如说像，像一些带有很多小提琴弦乐的一些歌曲吧，像朴树的《那些花儿》。对，刚才他也说过。 嗯， 对，然后还有一首也是他的，像《他在睡梦中》。特别忧伤的那种感觉。 其实那些花儿真的是很多人关于青春啊，关于校园生活都会想到一首作品。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当然会呈现给各位，而且是两个人会有一些些的合作。之后节目当中还有很多好听的作品，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还有更多的作品等待着各位。此刻会唱的朋友跟着唱两句。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现在买福特新蒙迪欧涡轮增压版，享2年零利率，3次免费保养，插电混动版享国家补贴，3年零利率，免购置税。新蒙迪欧，新科技，创造新驾驭，福特尽无止境。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蓝静丽家逢节假日微信送券，家具满1万2，立减500。

玫瑰花语抒情诗，藤蔓与我就像是我们约定去往神秘的小树林。呼呼呀怎样， 走在树林里的我们，开心地哼起歌，满目的绿色，满目的阳光。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向着阳光勇敢走下去吧，阳光在我脸上好温暖。 嘿，你有多久没有任由自己迷失在大自然当中了？你看，前方有一个少年，躺在湖边的草坪上，抬头看着蓝天，哼起了一段熟悉的旋律。 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 九七四 Live Show， 西西说，今晚是我们离开城市的第一天。 我们在天地间自由呼吸，就明白了生命意义。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幅画，画的名字叫做家。曾知错把离开当作出发， 既然离开了城市，离开了我们熟悉的一切，那么接下来就忘记所有我们已知的，跟随何景欣去寻找安放自己的地方吧。 我走过很多地方，看过很多景象，我只是想找 17: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环。周日的傍晚，让我们所有的心情都可以放松那么一点点，听一些暖暖的歌，听一些非常放松的旋律。今天节目当中呢，请来了西西和何景欣两位非常年轻的创作歌手来节目当中分享他们的音乐以及他们喜欢的音乐。欢迎大家可以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本时段首先为我们带来演唱的是园丁西西，这首呢是翻唱作品，翻唱作品呢非常非常的熟悉，我估计他一开始唱大家都应该知道，哦，原来是这首。如果你会唱的话，跟着西西一起来吧。好，现在准备好了吗？来， 可以了。 I was found on the ground by the fountain of father feels I was almost dry, lying in the sun after I had tried, lying in the sun by the side. We are the great at the concert with hand out, feel I was almost dry, surely since we're tied at the traffic.Light. I was running late, could apply for another one's, I guess. If department stores are past, they say that will be delayed, only temporary. like us. If department stores are past, they say there will be delays, only temporary pay. Fun on the ground by the fountain of fire, fields and was almost dry. Lying in the sun after I had tried, lying in the sun by the side. We all agreed that the concert would end up 3 hours almost dry. Shoelaces were tied at the traffic light. I was running late, could apply. Stores are past. They say there will be the late, only temporary pain. 就像前面西西说的一样，听这首作品的时候，仿佛是感觉躺在一个草坪当中，一个慵懒的午后，或者是晚上看着天上的繁星，然后听到这样的一首作品。Thomas Wales 最有名最有名的一首曲目，这个曲目当中的无论是弦呀、钢琴呀还是人声，都营造出一种非常温暖的这样一个气氛。 是的是的， 这首作品也是你很喜欢的作品吗？ 非常非常喜欢。然后包括这首歌的演唱者、托马斯威尔斯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然后我的风格也会借鉴他的一些作品。 嗯，他的作品其实听起来感觉好像旋律貌似比较简单， 是的， 但是思想性包括他整个人的状态，他其实是很丰富的。 对，没错没错。 所以你在你的作品当中想要追求的也是这个样子？ 首先从这个旋律上讲吧，还是想、用一些稍微简单朗朗上口、听上去非常就是像让人能处在一种乡村环境那样的一种营造那样一种氛围，就通过旋律。然后在词上也想借鉴它，因为它其实有很多的歌都在反映一些生活中的一些具体的一些问题， 包括它也是其实是一个像流浪诗人一样的一个状态，到处的去旅行，然后旅行过程当中看到的一些种种的现象，他会化成自己的歌词然后唱出来。 对， 但是可能有一些不太好的事情，他也会化成温暖的歌词，带给大家一种温暖的感动， 就抚慰人心。 对，所以你想要表达的也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哈。 怎么说呢， 理想当中 我的歌就是可能就是我生活的一种反应吧、 okay、 然后我的生活中的喜怒哀乐都有可能在歌里听到。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今晚做客嘉宾是西西和何景欣，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进行收听之外，欢迎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等你们哟。欢迎回来。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其实有人翻译成中文叫做《仙境之桥》，感觉像这首歌词当中所营造，包括演唱所营造出来的那种氛围一样。那既然过了仙境之桥，接下来要干一件更加快乐的事情，放风筝。小时候放风筝，觉得我小时候啊，觉得挺累的，跑来跑去的。后来长大以后，突然觉得，哎，小时候放风筝那种单纯美好真好。这是景欣的作品。 对，其实 对，其实我个人也是特别喜欢放风筝， 从小就喜欢哈。 对，到了春天或者秋天的时候风特别大，然后我就会想去买一个风筝，然后去一些空旷的地方放，然后从小时候放的那种小风筝到现在放的那种就是比较稍微比较大的那种一两米的那种大风筝。 对，花样越来越多了。 对， 你现在是会放那种大风筝的是吗？ 对，就是放特别高然后几百米高的那种，然后大风筝。 哇，你技术很好哎。 其实一般般，因为我好几次都挂树上了。 景欣是一个个子小小的那种小巧的女生，但是会喜欢做一些很酷的事情。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她自己创作的风筝，欢迎景欣。嗯， 或许只有风筝知道。 刚才听景欣介绍小时候喜欢放风筝，包括到现在都喜欢放风筝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以为这首歌曲会是一首暖暖的作品、嗯、但是听完以后你会发现它其实是一首挺伤感挺忧郁的作品。 嗯，是的，这首歌其实它的词作者是我的一个好朋友董雅倩，然后曲作者是我自己。嗯，这首歌其实我们想表达的是一种向往自由的一种状态。 嗯， 就像风筝一样，就是它虽然飞得很高，嗯，无论是我小时候飞的十几米，还是现在长大放的那种飞一两百米两三百米的，但是它们始终有一根线在牵着它们。 嗯 嗯，所以我们就会在幻想，就是风筝它有没有可能其实它想挣脱这个线，然后飞得更高更远、 嗯、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是 嗯，然后有时候就是人有时候也会有这种状态嘛，就是可能会想看看外面的世界啊是有多精彩这样子，然后所以这首歌其实是在表达这样的一种想法。嗯，风筝。 好，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风筝。接下来呢，这样的情绪我们继续的延续一下哈，先休息一小下，然后马上带来一首大家都会唱的经典作品。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刚才一小段休息的时间呢，我一直在跟景欣包括西西在学下面这首歌的歌名到底怎么报，我还是没有学会。来，景欣你报一下歌名好不好？ 偏偏喜欢你。 好，偏偏偏哦，好了，欢迎西西来，偏偏喜欢你。 好嘞。

既然离开了城市，离开了我们熟悉的一切，那么接下来就忘记所有我们已知的，跟随何景欣去寻找安放自己的地方吧。 我走过很多地方，看过很多景象，我只是想找一个安放自己的地方，安放自己的地方的地方。 唱起歌讲起故事，总是觉得时间过去的特别快，转眼呢已经来到了九七四 W秀 我们后半场了。后一小时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是泽华，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W 秀。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进行收听之外，今天记得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两位嘉宾西西和何景欣，他们在演唱的时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以及他们今天穿这个造型到底搭不搭？不看视频你怎么知道嘞？收看方式很简单啊，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好了。本时段呢，我们要先听到的第一首作品来自于何景欣。这个画面呢，好像每逢过年的时候就一定能够碰到。家长呢就会说，哎，怎么回事？多大年纪了，怎么还是一个人的状态？你说你一个女孩子，以后可怎么办？ OK， 催婚的状态。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的情景的话，接下来听这首《晚婚少女》应该格外有共鸣感。欢迎何景欣。 听到那个有咻咻咻咻森瑞的时候，确实有感受到这个晚婚少女那种少少的心累的这样一个感觉。但是我觉得因为可能是你唱腔的原因吧，整体听起来还是那种暖暖的，甚至有一点小小开心的那种状态在。 是的，其实虽然我这首歌写了晚婚少女但是我心里面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是晚婚了，所以就算是一种就是在歌里面自己互相调侃这样的一种状态。 很多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特别是你这个年纪听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应该都给你翻很多白眼吧，心里不着真实的白眼。24岁晚婚少女，我的天哪。 对，其实这首歌发出来之后很多人就说什么就怎么会这样， 对， 23岁就晚婚少女了吗？ 对。 然后但是其实就是因为不是相关规定23岁是晚婚年纪嘛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就是我就觉得我只是把它写进歌里面当来调侃了。然后首先这首歌是我从23岁拖延到24岁才写完的歌。 23岁的时候就想写了。 是的。然后但是在24岁生日的那一天，我觉得我不能再拖了所以就当天晚上就把这首歌写出来了。 其实我觉得大家谁还没有年轻过的时候，谁还没有23、24岁那个阶段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阶段可能有些人对于爱情的态度就是很想要快点结婚，然后早点进入到婚姻殿堂，享受到以后的那种幸福状态，但一方面又有点抗拒，说好像有点为时过早。你在这个作品当中是想表达的是 其实我这个晚婚少女在歌里面，我想表达的不是婚这个字。 好。 我想表现的是晚婚的这个年纪。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23、24岁。其实我只是想借这个晚婚的这个23岁这个年龄界限，去表达一些我关于这个年纪的一些成长的一些想法，然后一些就是我自己的立场这样之类的。就是比如说23、24岁身边很多朋友同学他们大部分都渐渐安定其实我在歌词里面说的这个他们都已渐渐安定不是说结婚的那种安定而是找到一份父母比较支持的工作，那种安定的工作是这个意思。然后相对来说我自己做音乐就会比较不稳定，所以就是父母也会经常想让我安定下来。 他们是会担心。 是的。 但是这种担心，你是会继续坚持自己做音乐，还是会顺着他们的担心然后去找一个可以让他们安心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接下来就是我跟西西有点像我们都考了研究生然后我觉得这方面也算是一方面是自己想要深造吧，另外一方面也算是给父母一个交代就是虽然我现在24岁了还没有找一个稳定的工作，但是呢我现在就是去读研究生，也让他们稍微安心一点吧。 作为80后的我们呢，可能从小的时候会看一个美剧叫做《成长的烦恼》。刚才在听景欣音在说这一段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成长的烦恼的一个阶段，但是每个阶段不管多大我们都会有种种的烦恼。景欣在讲述的时候，旁边西西一直在点头，频频点头啊是每句都很认可吗？ 我是觉得信息量好大呀，从一个晚婚能够聊聊聊聊到考研 是不是口才很好？ 挺好的，挺好的，特别好，特别好。 还说自己是慢热型，我觉得现在都是话匣子关不住。 主要就是他在讲。 对，主要如果聊到我的歌的话，我可能会有很多要讲的东西。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西西和何景欣，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欢迎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等你们哟。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个何景欣演唱晚婚少女的时候，可能有朋友在说我也不想晚婚， 那我得碰到那个对的人呢、啊、那个陌生人不出现我可怎么办呢？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西西给你们带来一个陌生人，这首歌名呢就叫做另一个陌生人，欢迎西西。一种忧伤的调调，仿佛闻到一股薰衣草的味道，有一种法式相送的感觉在。 对对，然后这首歌其实在写的时候就是想往这个相送的唱法去写，然后可能这首歌讨论的问题会比景星的晚婚少女会更往前倒一点 哦， 回到十几岁吧 哦， 就可能是那个时候经历的一些情窦初开的一些小小的心理的一些起伏，写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对， 歌名呢叫做另一个陌生人 Another Stranger。 对， 包括歌词当中我觉得其实挺丧的哈，有一句叫做 All in all to be another stranger， 翻译过来就是总之呢都会成为另一个陌生的人。 是的是的， 好像有一种悲观的情绪在。这是你当时经历过什么样的事儿吗？ 当时是有一种那个现实生活中有一些情感上的一些问题， 嗯， 然后也没有什么机会能两个人坐下来聊一聊， 嗯， 然后当时就会在想啊，其实人与人之间，在当时的那种看法和当时的那种阅历来讲哈、啊，就会觉得，无论今天有多么亲密，无论今天怎样怎样的，也许在某一天我们都会变成陌生人。然后为什么要加另一个呢？因为我觉得就是从一个很宏观的角度来讲了，陌生跟亲密都是相对的。就是可能你在这一刻跟某些人是亲密的，也可能在另一个维度里你跟另外一个人就是另一个陌生人。想的是不是有点多了？ 西西听起来是一个文艺的，然后就是一个很讲究逻辑性的一个人。 谢谢谢谢。其实这首歌最终还是回到了很温暖的一个目的。 所以我好奇的是，你是一个挺作的人吗？ 我觉得我还好吧，但是我其实我口才没有我心里内心想法那么好， 内心戏很足哈， 跟不上我的思维，我的口才啊。 但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作，我觉得在音乐创作过程当中，它可能会是一件好事儿。 没错，没错，就是能够让你有点头脑风暴的意思吧，能够想到更多的灵感，更多的可能去表达。 嗯哼， 对。 景欣，你是一个比较作的人吗？ 我不是很同意做这个字，但我确实是一个心思比较细腻的人。我在各方面，就是无论是在对一些自然感受的那种感受，还是说心里面的想法，我可能都会是一个比较敏感然后敏锐的人。 作为一个创作型歌手，好像就必须得是一个感知力特别丰富的人，不然的话好像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你很难去有一个新的感知出现哈。所以你们两位在生活当中都是一个随时敞开的一个状态。 不会吧，因为我觉得应该就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小屋子的那种状态，就是只自己，就是独自跟独自面对的那种跟自己相处的状态， 就是可能更看重的，我是更看重跟自己相处或者独处的自己的一些感悟。 对，我也是。 当然也不会排斥说跟外界跟朋友们接触这种的， 就是会把自己安放在一个自己舒适的地方， 非常舒适的地方。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叫做安放自己的地方，还是休息一下下，马上把这首作品呈现给各位。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想找到一个可以安放自己的地方，好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你能够找到的话，那么你很幸运；如果你没有找到的话，希望在这首作品当中，可以让你在音乐的世界当中，相对来说可以是安定一些的。欢迎何景欣，安定，哎，安放自己的地方，这样的一首作品。 从什么时候开始？

是想找一个安放自己的地方，安放自己的地方的地方。 时间过去得很快，转眼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半个小时，欢迎各位继续光临九七四 Live Show， 我是泽环。今天节目当中呢，请来两位原创音乐人西西和何景欣，唱他们的作品，聊他们的故事。好，依然是可以收听和收看。收听方式呢 ，FM97.4， 你此刻正在收听的就是我们频率啦。收看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北京时间这个 APP， 打开进入，找到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欢迎大家在收看直播的同时呢，随时给我们留言，想要提问呀，想要点歌都 OK。在城市待久的我们可能会偶尔的想要离开，那么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接下来和西西一起离开城市的第一天。 我醒来在空灵如夜山谷中，我听见最真实的风，我离开一个城市喧闹的环境，我不顾一切的呼吸。有几个概念应该加以区分，就好比麻木与陌生，与城市中体会这时代足迹美丽隐藏距离。这山间的小溪宁静而透明，它蜿蜒如森林长青，花瓣满地，我用明亮眼睛端详着熟睡的你。常言说人生中诸多选择，其实重要的也就几个，我们在天地间自由呼吸，就明白了生命意义。一转眼这黑夜悄然来临，今夜满天繁星，你手指的方向也并不一样，我看到的和你一样。 我觉得今天晚上最难得的一点是，生活在城市的我们难免会浮躁一些，然后你要想找到静或者想要找到放空的状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好在听歌听音乐的过程当中可以让大家进入到这种情绪当中去。而今天呢，无论是听西西演唱还是听何景欣演唱，你都会觉得听完以后心静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我觉得西西的作品就像现在很多人照相的时候会使用滤镜一样， 对， 我总觉得会是那种鲜冷色或者是反差冷色这样的一种滤镜的状态。 嗯，对对对，但是其实也没有那么冷呢，还是挺暖的。 就是氛围其实冷冷的，但是你感受到的它有一种暗自的暖的那种，但它又不是很强烈。 对对对对对。 嗯，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离开城市的第一天，你是想要逃离的人吗？ 与其说是逃离，我觉得可能是我的归属吧，在找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一个归属地的这么一个感觉。我也不是会说排斥这个咱们的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只是说就是在发展的同时，有时候回到乡村，哎，找一下童年的回忆啊，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舒服的状态，我觉得也是蛮不错的。 听完这期节目，大家会觉得这个西西就是一个 country boy 啊，对 ，country 乡村是始终是你的一个标签。 是是的是的。 但是我觉得有些人他是想要去流浪的，流浪到任何地方他都觉得可以，但是他可能觉得这种流浪是一种潇洒，但有的时候可能你这种流浪只是盲目的想要离开，但是你内心深处并没有一个你想去的一个方向。 其实还是谈论到归属感的问题吧。 嗯， 流浪如果他的心足够坚定，或者说他认为这种生活方式适合他，我觉得他到那一个地方也可以找到自己的家。 嗯，希望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可以带给你一种弱弱的归属感吧。 张姐，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孩子急用钱，去银行转账去，顺便给家里的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最高转账500万，方便又快捷。家里水电燃气、固话宽带、有线电视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吃饭、看电影，用它买单，还能享受优惠呢。 那我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吧。下载招商银行 APP， 请享生活便捷无忧。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西西和何景欣。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欢迎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非常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等你们哟。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如果一天的天气很好的话，你会想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虽然现在已经来到了傍晚时分18点43分，但是今天天气状况也是根据每个人的心理状况而定的。如果今天天气正好的话，你会做什么样的事情呢？今天又做的哪些事？接下来听何景欣唱如果今天天气正好，想一想你今天的所有的感悟吧，来吧。 情况 续刚才滤镜的概念的话，我觉得这首如果今天天气正好的话，可能是那种鲜暖色，然后是在假想当中的，如果今天天气正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嗯，可能因为泽华老师听不太懂广东话的原因，其实是反过来的。就其实这首歌歌词就是想表达的是天气很好，但是如果今天天气都这么好了，然后我想去做什么，我没有实现是后半句的部分，但是如果今天天气正好，它是已经实现客观存在的一个部分。 嗯， 然后我想表达的是一种天气都这么好了，我却没有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或者去外面看一些美好的风景，然后觉得有一种遗憾的心情，是这样的。 你这段表达突然间让我想到了我们学校的那个校歌，要珍惜春光，珍惜春光。好，今天非常难得的听到了两位很多好听的作品哈，接下来要不要来一次合作？ 嗯，可以可以 可以的。 这次合作我们也不用太长，就给大家唱一段好不好？ 嗯， 然后呢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那些花儿，如果你会唱的朋友来，我们一起跟着他们演唱那些花儿，欢迎西西何景欣。虽然两个人呢是特别好的朋友，但是据说两个人从来没有合作过。今天也是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然后才突发奇想说两个人合作这么一首。刚才听到的是他们现场合作版本的《那些花儿》，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招商银行千家晚会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戴森吸尘器、双立人刀具套装、Kindle 阅读器等多种好礼等您拿。6月30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多重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兑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七四 Live Show。总是觉得时间过去的特别特别的快，感觉刚开始听他们的作品，但其实我们的节目也要到一个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了。怎么样，今天唱过瘾了没有？ 嗯，还可以，挺过瘾的， 挺过瘾。 接下来有时间再来玩好不好？ 好 呀好呀。 今年二位都会有新作出现吗？ 今年， 对，今年、 都会有， 会有的，会有的。 那怎么样可以找到你们，然后听到你们的作品？ 那我说吧，就是大家也可以在像新浪微博，还有像网易云音乐、虾米呀，各种的这种音乐软件上， 音乐微博， 没错没错， 公众平台，各种， 对对，各种搜索何景欣。然后就是他 还有王西西西， 对，他是王字旁的那个景。 对， 他们俩的名字都不太好搜，来来，先一个一个说， 一个一个说，你先说你的景。 我的何景欣，景是王字旁加一个景色的景， 金是日字旁加一个金，我就从小介绍名字都特别吃力，因为没有词组。来，西西。 我们这种从小考试都写个名字都比人家慢是吧？我是西西 王西，听起来挺好记的，但那个西也不太好写。 对，我的西是火字旁，然后加一个希望的西， 化学元素的那个。 大家也可以在微博搜王西西西，然后网易云搜西西就可以了。好， 王后面三个西哈。 对，回到泽华。 好。时间关系还剩下一点点时间，最后一首作品呢还是来自于西西，它是一首翻唱作品，翻唱的也是非常著名的歌手，很多人都很喜欢的 John Denver 的一首作品。好，接下来直接把这首时间交给西西，也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下周同一时间974 Live Show 不见不散了，也感谢西西和何景欣做客，最后一首作品送给各位。 All my bags are packed, I'm ready to go. Standing here outside your door, I hate to wake you up to say goodbye. But the dawn is coming, it's early morning. Toss his weight, he's blowing his hold already. I feel lonesome, I could die.So kiss me and smile for me. Tell me that you wait for me. Hold me like you never let me go. I'm living on a jet plane. Don't know when I'll be back again. Oh darling, I hate to goBut the dawn is come, it's early morn. Toss his weight, it's blowing his soul. Already I feel lonesome, I could die. So kiss me and smile for me. Tell me that you wait for me. Hold me like you never let me go 是来自柏林的声音，这是夏日的古典盛会，一年一度柏林森林音乐会，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2018年6月25日周一凌晨2点到4点为您转播2018柏林森林音乐会，6月25日下午1点到3点再次播出，敬请收听。 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点30分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关注燃气安全，关注北京燃气 APP，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北京燃气，下载安装并绑定燃气用户编号，即可体验自助抄表、缴纳燃气费、燃气报修、